北京时间九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相信你也曾经买过一本名字类似于《流行金曲100首》的书，这本书里面每一页都是一首歌，印着简谱和歌词。那时候学校的音乐课本已经满足不了热切想要进入到成人世界的我们。太阳出来了，喜洋洋，当然不如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给我们更直观的文字的美感。十几年之前，我们围着一张桌子对着那本书一页一页的唱，从那个开始我开始注意到一位词作者，他叫做厉曼婷。这个名字到如今也是一个很神秘的名字，因为他从来不在媒体曝光，也不接受任何的采访，就连很多和他合作过的歌手都对他是知之甚少，网上连他的一张照片都难以找到，但是在我们熟悉的那些歌的名字的前面，总能够看到作词人就是厉曼婷。比如这一句，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这样优美的词句正是出自他的笔下。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华语乐坛的女词人厉曼婷的音乐作品，这一首《两两相望》。 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唱，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待忘。滔滔 是疯狂，谁不是把悲喜在唱，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台湾乐坛的两位填词人姚谦和李满婷，他们人生的第一首词作都是交给了一个叫做江淑娜的歌手来演绎。江淑娜是谁呢？如果你看过90年代著名的古装言情鼻祖剧《戏说乾隆》，对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古灵精怪的春喜。在作为演员成名之前，她曾经是一位歌手。小的时候她的家里非常的穷困，她和姐姐江蕙就是靠到酒家走唱为生。86年，因为他演唱了琼瑶的电视剧的主题曲《烟雨蒙蒙》而出名，于是开始有唱片公司为他发行唱片。这是他在鼎盛时期由李满婷为他填词的一首《来不及变心》。只是我。 疲倦地告诉你，来不及变心，来不及变心。 时光回退20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书卷气的张雨生稚气未脱，嗓音嘹亮，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当时的流行曲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厉曼婷的音乐作品。厉曼婷在填词之前，她曾经在一本杂志当主编，当时因为采访很多的歌手，认识很多唱片公司的人，也因缘际会去到了一家唱片公司。当年滚石的老板段中坛甚至还曾经亲自出马，答应由滚石全额资助他出国留学的费用，而条件只有一个，回来之后要到滚石工作。但是因为事前已经答应了朋友，他还是如约去到了可登唱片。黄小琥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在他那时候做下的作品，可是没过多久风云突变，他所在的唱片公司突然解散，最终厉曼婷还是进入到了滚石唱片，也是在那里他开始坚持不再做自己曾经熟悉的宣传工作，而是填词。93年正好赶上了周华健要赶着发片，于是厉曼婷写了两首歌词，其中一首就是花心。这首歌其实周华健当年自己也曾经填过词，但是最终还是决定用厉曼婷的版本。 把花期都错过， 周华健的《花心》，词呢是丽曼丽写的，但是歌名呢却不是他起的，因为他并不知道歌词的重点在哪儿，所以对于他来说，写歌就是一种感觉。这张专辑当年创下了在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售的冠军，丽曼婷呢也正式的作为了填词人开始出现。那一年时刻开始拍了一部新的电影，主演呢是两大天王黎明和张学友，还有美艳的不可方物的李嘉欣和李若彤。黎明和李嘉欣被称为荧幕的经典情侣，也是由这部电影开始。或许你还记得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妖兽都市》，主题曲交给了当时的周华健来演唱，填词人是他的老朋友丽曼婷，《飞越迷雾》。

交给李宗盛之后，他看完之后一言不发，只是用严肃的眼神盯着厉曼婷，让人不知道到底是可以还是不行。随后我们便在徐克的这部《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里听到了这首过而不忘的经典《笑红尘》。这是陈淑桦所有的歌里最欢快最洒脱的一首，不知道此刻正隐居于世的他，如果再听到这首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这部《笑傲江湖》的最后一部播出之后，让我们记住了林青霞和王祖贤，他们以不同的美惊艳了荧屏。陈淑桦唱的这首《笑红尘》也让人们直呼美到极致。李宗盛的曲子被叫做是经典，相对来说填词人厉曼婷有一些落寞，可是从第一句歌词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开始，他就已经和电影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有人说厉曼婷的词特别适合武侠片的氛围，比如说两两相望、笑红尘，还有这首 随着93版的《倚天屠龙记》红遍大街小巷的《你给了我一片天》。 在你的面前，回头看你低垂的脸，笑意淡淡倦倦，惊觉有种女人的缘，想起很久没有告诉你，对你牵挂的心从未改变。外面世界若使我疲倦，总是最想飞奔到你的身边。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放任我五湖四海都有变，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在你的面前，回头看你低垂的脸，笑意淡淡倦倦，惊觉有种女人的缘，想起很久没有告诉你，对你牵挂的心从未改变。外面世界若使我疲倦，总是最想飞奔到你的身边。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放任我五湖四海都游遍，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放任我五湖四海都游遍，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 牺牲，拼了再拼了。

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的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厉曼婷，她藏在文字里的秘密。厉曼婷词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她写的很多歌词就像她的名字，散发着一种古典婉约的气质。她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很多歌手和音乐人对她都不太了解，关于她的八卦你无从看起，甚至在网络上她的资料上连照片都没有一张。了解厉曼婷或许真的就只有从她的歌词里去体味。在滚石期间，除了为陈淑桦写下那一首经典的《笑红尘》，他还为另外的一位歌手写过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那就是情歌王子张信哲，《太想爱你》。 会不会走，藏在柔顺背后，你终于自我，情爱里游走，从不曾见你低头，我却常犯错，像一个太忙太累太傻的陀螺，转个不休，只放不收，停不了手。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要不要选择闪躲，只想爱你的我，太想爱你的我，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 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 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太想怀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只想爱你的我，太想爱你的我。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 我想当年喜欢张信哲的歌迷应该是以女生居多，因为每一个女人都渴望遇见一个她的歌里那个愿意委屈自己小心翼翼深爱你的男人。而李曼婷填词的这首《太想爱你》就是塑造这个形象的其中的一首经典。关于张信哲的记忆除了爱情还有友情，从93年到现在，每年的毕业季总会有人会唱起这首歌。90年代的校园，干净的声音，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林语堂的那句名言，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 迎着风向前行，走到这里，偶尔想起过去，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润湿眼底。曾想会爱别离，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自重难猜透，猜进心里却依然离去。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你会祝福我，我也会祝福你。且把泪水轻轻拭去，期待再相遇。就算相见无期，会想起我，我也会想起你，默契永存你我心底，情缘系千里，且行且珍惜。想起过去，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润湿眼底。曾想会爱别离，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缘字终难猜透，猜进心里却依然离。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你会祝福我，我也会祝福你。且把泪水轻轻拭去，期待再相遇。就算相见无期，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也会想起你。默契永存心底，情缘系千里，且行且珍惜。 昨晚做一个怪梦，